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大家好，大家好，星期五晚 天地有正气直播时段，大家好， 直播嚟嘅，啊，因为之前的节目就比较迟咗少少，咁就延，所以我 哇，好准时， 好准时， 你忠实听众， 一我嘅忠实听众没有来电显示，阿屌你老母先生咧就即刻打嚟啦，咁样啊，真系好鬼准时啊，真系。咁啊，嗱，因为之前嘅节目迟咗，所以我哋今晚就成哇成搭半先开啫，都几。 冇 問題啊！攪教咁啊，照做翻三節嘅咁啊，即係我本來諗住咧，即係因為今日咧個狀態麻麻地比較攰啲，諗住哎呀，我覺得打斧頭咧都係唔好咁啊，咁好咁即係直播又見到啲網友咁，我都開心嘅咁，即係其實咁啊，應該一路做，即係應該做翻三節嘅。 好 啊，對我哋所有又到月尾啦，要課金嘅網友咧，都係一個交代嚟嘅。咁啊亦都呢幾日金風送爽啦，非常之 清涼 清涼舒服嘅天氣啦。今日都係三號風球，但係出邊。是一滴沙漠風球的感覺都沒有，因為 雨都沒有滴的，外面真的非常之、啊、 不過都大風的，所以都大家穿多件外套，注重保暖。 我正想是這樣，輝輝你真是暖男來的，你不要看輝輝平時的工作又是要即是有少少地盤工作的 feel， 不是少少的，全部的 又很粗豪粗狂的外形、輝輝其實是非常之温柔的一個暖男的、樣還有、亦都是即我都其實都想叫大家穿多件衣服，第二件事就是其實即係呢個天氣咧，喺香港嚟講係一個全年裏邊咧係最舒服，我自己最中意、最中意嘅一個天氣嚟嘅。咁啊以前咧以往得幾日嘅啫嘛，咁啊今年係好長，即係嗰個 暫時都行咗個幾禮拜， 係喎，個幾兩個禮拜添啦，即係兩個幾十個禮拜啲天氣好難得嘅。咁啊，亦都即係時間亦都係無厘頭地就去到十月尾啦，唔即係一個唔該就已經嚟咗十月尾啦。咁啊，亦都係就嚟到小弟生日嘅日子啦，咁樣。 哦，係嘅咩？ 係喎， 我啱啱過咗。 哦，係咩？ 唔話你知邊日？ 係咩？咁衰嘅你個人，好似見到你 Facebook 都知道。 切！ 你幾生日嘅？咁啊，我十月尾生日嘅，咁啊，亦都係又到咗呢個時段啦。咁啊，即係每年咧呢啲時間咧好得意，雖然個天氣咧就好熟，即係好爽、好舒服，有陽光又涼咁樣啦。但係咧，佢係令人哋咧。心情是麻麻地嘅，即係令人哋好抑鬱嘅，唔知點解，即係令人哋有一種縮殺嘅感覺。所以秋後算帳啊，這個典故就係話，每逢秋天啊，秋後就通常係斬頭啊，算帳啊咁樣。所以咧，即係今日其實呢個禮拜真實好即係好轟動或者係好多爭議性或者令人好憤怒嘅新聞就其實不多嘅。咁但係咧其中有一單咧就係呢個醫管局咧，即係個秋後算帳呢個員工嗰單嘢咧，即係話佢二月嗰陣時無端缺勤嗰樣嘢，今日應該係今日。就醫管局就發信俾曾經喺二月份罷工嘅醫護，即係前線醫護。咁呢一次即係我提醒翻大家，嗰次二月份嘅罷工咧就係係要求呢個政府封關㗎啦，即係為咗防疫而封關。咁咧呢個唔單單係佢個出發點，唔係一個政治性嘅一個出發點，而且只係為咗佢哋切身嘅安全、人命安全、全香港嘅疫情、全香港市民嘅安全，所以醫護企出嚟發聲，用一個罷工嘅行動，就希望呢個屌你老母呢個濕鳩冚家產林鄭政府咧就係回應去封關去做更加多嘅措施去做好嘅防疫，咁結果係點咧？結果咧到今日咧就醫管局咧就秋後算帳啦，就追究翻呢啲員工問佢哋二月份缺勤嘅理由。 咁佢哋用缺勤啊，佢唔係用罷工啊。嗱，所以呢樣嘢咧，其實醫管局係即係係撲街冚家產中嘅冚家產嚟嘅，即係咁樣去。你話缺勤就得，人哋係罷工嘛，唔撚係缺勤啊嘛。咁你其實如果係根據咁樣嘅邏輯，其實可封咁嘅信，其實係唔撚拆成立嘅，其實係唔撚應該即出封信都係冇用嘅，因為唔係缺勤啊嘛，而家係罷工啊嘛，大佬。而罷工本身係一個合法嘅行為嚟噶嘛，喺香港基本法裏邊保障咗香港人罷工嘅權利噶嘛，呢樣嘢。是咪？香港人是有權罷工嘛，根據基本法，我哋有集會遊行的自由啊。不過咁，即係而家要再，其實我覺得我繼續講基本法咧，都係好戇鳩嘅，因為咧而家其實冇，而家係成個政府以至中共，其實基本上都冇完全漠視你什麼基本法，什麼叫做規則噶啦， 冇噶啦，已經 完全冇啊。咁所以喺呢、喺呢、這個醫護嘅罷工，即係呢樣嘢係令人哋相當之憤怒啦！咁啊，而家我知道醫護人員嘅工會陣線咧，即係一個好似應該係新工會嚟嘅，就收集咗，已經有攞咗5000個會員嘅授權咧，就同呢個醫管局就講數。咁啊，今日亦都有個工業嘅行動啊嘛，希望佢哋繼續努力啦嚇，即係一定要討回公道，亦都希望全個社會企喺呢個醫護嘅一方。 身邊 不過呢個即係我哋都係企喺醫護嘅一方，但係希望各位除咗關注一啲即係其他比較多人關注嘅事件之外咧，都要關注一下呢啲醫護俾人秋後算帳嘅問題。咁啊，除咗醫護即係勞工上面，即係除咗醫護係麻煩煩，即係同埋醫護我都想你哋企硬，即係有啲嘢。我明白飯碗緊要，但係有時啲嘢你咁樣開咗個先例俾佢，或者你咁樣俾佢做咧，你真係承認個缺勤咧，係唔可以承認你係缺勤嘅，係罷工就罷工啦，做乜撚嘢啫？講出嚟啊嘛，做出嚟，即係既然你嗰日都去得啦，屌你老咩？實叮咛其實仲難過你去罷工嗰日嘅，我成日覺得。你點樣去堅持？我成日講點樣去堅持先至係一個課題。例如而家我哋政治超低氣壓，又國安法又成，你點樣去堅持繼續行落去而唔改變自己嗰個立場？嗰下嘢先至係值得大家去 先至係最大嘅一個考驗。係 啊，先至係最大嘅考驗。考驗唔係話你夠唔夠勇猛、夠唔夠勇武、夠唔夠勝。你係點樣喺生活裏邊繼續堅持你嘅信念，繼續堅持我哋講啱嘅事、做啱嘅事、做認為公義正義嘅事。即係呢啲嘢先至係值得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要繼續落去，唔撚係花啲時間去鬥王啊、鬥咩？食黃店梗係要啦，唔搭黨鐵梗係要啦，唔去吉野家梗係要，呢啲係一定會嘅。但係唔係話你將啲精力走去鬥王？我今日食咗四餐黃店，佢食咗兩餐，佢就奸曬咁樣，即係唔係呢啲咯？ 又或者係針對住某一啲嘅黃店啊，各樣嘢，即係好似驗屍咁樣去審視佢哋嘅道德啊，審視佢哋各樣嘢，呢啲其實冇意思嘅，我覺得。即係我哋之前幾集都已經有提過啦。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而家除咗醫護係面對一個即係秋後算帳之外咧，喺勞工方面咧，亦都係相當大嘅問題，就係國泰嘅大裁員啦。咁國泰嘅大裁員，而家亦都係開始緊一啲嘅即係工業行動啦，咁樣即係亦都係話要講數啦，亦都係唔妥佢資方嘅咩啦。咁啊，國泰員工工會啊，即係工聯工盟嗰扎咁嗰個工黨嗰個空姐，不嬲空姐出身噶嘛，係咪？咁就而家就行咗出嚟準備做嘢啦。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幾猛啊！就係話記唔記得舊年呢個時候就係大家塞爆機場啊，即係空姐都係呢個手足啊，即係大家係好挺即係機師同空姐嗰樣嘢噶嘛。但係我見到網上邊，我留意到網上邊好撚插多人，一見到話國泰大裁員，空姐冇得撈咯，佢做雞啦，即係有啲咁嘅言論，而呢啲言論唔係淨係藍絲講喎。有些所謂的連登的討論區，即都會有一些這樣的言論。我現在正式就這些言論，如果哪個說的，如果你是屌你老尾，你是黃的這邊的，我就屌你老母臭氣，是不是？即空姐 是很慘的，即我覺得現在 因為他們是捱到這一刻，雖然說現在這一刻才宣布一個大裁員但係其實你諗翻過往嘅半年九個月到，即係呢一段嘅時間，由2020年開始到呢一刻，其實佢有幾多 flight 咧？ 冇嘅喎，個個真係鬥面皮嘅啫喎。所以其實本身佢哋已經係捱咗一大半年嘅時間嘅啦，去到而家先叫宣布一個咁嘅裁員行動嘅啫。 而且即係國泰航空係竟然用最撚最撚衰嘅方法去截流。係咪？即係一個企業，你一定要即係開源節流。你面對一個全球嘅航空業不景氣，你第一樣嘢，你唔撚係諗點樣屌你老母 close the flights， 你唔撚係點樣賣飛機。我屌你老母，你第一樣嘢就諗裁員，就炒空姐。我屌你老母啦！呢啲係一個最撚慳5億嘅啫喎，其實係咪？即係慳到又少錢，屌你老母就向最前線嘅開刀。你呢一班咁撚樣嘅國泰，屌你咩？那班咁嘅管理層淨係識得問政府拗錢，你老母閪注資又注資，拗錢又拗錢，屌你老母！你成班食塞米嘅，你唔係你呢一班咁嘅高層去度橋點撚樣，又保住個員工飯碗，又可以屌你老母 cut 到 cost， 你先至係你要做嘅嘢啊嘛！你嘅職責，你做高層，你做管理層，你嘅職責就係做呢啲嘢啊嘛，就要諗呢啲嘢啊嘛！屌你老母，你就用屌你就永遠真係擁啲前線去死。係咪？擁啲營運嘅前兆係死，咪炒撚咗啲空姐，咪平啲。所以你呢一間屌你咩國泰呢一間公司就係冚家產，屌你咧賣撚埋港龍，即係而家仲諗住接撚埋港龍啦， 啊 接撚埋港龍啦。咁港龍係一個航權嚟嘅，即係你仲接撚咗佢。不過唔緊要啦，係咪？呢一樣嘢我咁睇啦，即係國泰只會。呢間公司只會屌你老尾，一路冚家產落去嘅，即係例如嗱，即係我就講段新聞啦，就係國泰航空就宣布重組啦，今日裁減8500個職位嘅，咁港龍航空咧亦都即日停止營運，咁啊當中其中國泰咧就裁減2000個機組人員啦，餘下嘅員工將更新合約啦，咁啊國泰工會咧就下午與呢個管理層會面，咁啊主席黃思敏啊，全部員工咧就會將11月就轉去同一個合約，個底薪下調咧就減人工，啊就減幾多啊？14% 至36%，好撚多嘅，係一個好撚多嘅數字嚟嘅，呢個係14% 36% 係一個好撚多嘅數字，屌你老尾！即係你唔屌你啦咩？你啲管理層你唔撚帶頭屌你老母瘦身，你咪帶頭唔撚出糧咯！最撚有錢係你哋，係咪？咁你又屌你啦咩？要減啲空姐嘅，譬如空中少爺啦，或者啊，即係 空中服務員啦， 空中服務員啦嚇。咁啊，你屌你啦咩？就講減人工。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咁嘅，即係你問我國泰呢件事，成件事一路點樣會落去咧？一定就是找這個中資去救亡，一定是滲入一些 是不是就是現在吹風的大灣區航空呢？ 沒錯了，那呢也都有消息就指出這個大灣區航空這個黃楚標就有意就競投這個即是有意入股這個港龍啦，就有意就是啦，就 直情係買咗佢嗰條航線㗎啦，而家 係啦，咁啊，咦啊，點樣咁錯嘅條新聞屌啊，係啦，咁啊嗱，咁其實咧就呢個黃楚標啊，咁啊就有深圳李嘉誠就無懼航空業前景黯淡，就當從前咧由港資同中資合組而成嘅港龍，嗱好多人咧好得意嘅，佢哋唔知道港龍咧其實個來源係做乜嘢，咁好多人咧就哎呀好可惜啊，港龍係香港嘅航空嚟噶嘛，香港航空公司啊，哎呀好悲情啦，香港冇咗自己嘅航空公司，其實國泰先係香港航空公司嚟，我想講國泰 當初國泰買咗港龍翻嚟嘅啫， 而港龍其實咧。當年成立的時候咧，其實是中資嚟嘅，港資同埋中資咧結合就諗住屌你老尾挑戰呢個國泰嚇、香港航空嘅地位嘅，咁點知咧就即係唔係太成功啦，最後被國泰收購埋嘅，咁所以其實佢係都係大陸資金嚟嘅，咁佢個航權係一個問題嚟嘅，將來將會我會覺得我會睇到唔係話大唔大灣區嘅問題，香港呢一啲古老大企或者係地主啊、大企啊、公用事業咧， 標誌性嘅品牌， 甚至大家用緊嘅中電、廣燈啊，所有呢啲咁樣嘅煤氣啊，呢啲咁嘅公司咧，一定就唔會再由呢個香港嘅華資擁有，或者更加或甚乎係呢、這個唔會再由呢啲傳統嘅華資擁有，一定係中資嚟㗎啦，即係佢仲會進一步去碾死你 即係掌握曬你香港所有嘅經濟命脈。但係自從李小加做咗呢個聯交所主席之後，其實基本上大家要知道，所有嘢其實已經係一路係染紅緊、傾向緊，即係呢個冇得搞啊！即係呢樣嘢係已經係冇得搞，所有公共事業即係將會只能夠係全部係由中資接手。咁所以會點咧？咁樣咪繼續控制你咯，所以係冇前途嘅，冇好結果。 扼實你個飯碗，咁你就冇可冇不得不聽話。 係啊，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我猜測係共產黨嘅方針啦。 一定係啦，即係呢個 攣實你個飯碗咯。 所有嘢都攣實你啊！咁但係你企埋喺佢嗰個立場睇，佢又冇撚做錯喎。咁你即係以前英國佬管嘅時候，屌你乜咁英國人夠控制曬所有大企業咯？屌你咪大東電報嗰個英國嘅嚇，甚至黎的呼聲嗰啲啊外國嘅澳洲嘅，即一定全部都係外國嘅。屌你我而家自己嚇、啊、中國人當家做主，自己唔攞翻自己，我有咩問題啊？咁樣即係呢樣嘢係縱然大家都唔想嘅，都冇辦法嘅。即係你問我就一定係咁樣落去。咁啊令即係。另外亦都頭先有個網友問我乜鬼咧，我想答佢嘅，問我有冇去過乜嘢啊，即係唔鬼記得咗添，算咗是但啦，問我有冇去Cyberpunk咩露天嗰個咩做鬼屋嗰個趕走，當然呢樣嘢係屌你老母值得予以重力嘅譴責啦， 黐撚線， 係黐撚柒線噶嘛，屌你老母你趕撚走啲露宿者。屌你整嗰啲咩西巴烹，整嗰啲咩萬聖節，屌你諗乜去嗰啲冚家產，去打下嗰啲就冚家產，屌你咪冚家產中冚家產，邊個見到我 Facebook， 我邊個喺我 Facebook 裏見撚到你去西巴烹打卡嘅，我即時會 unfriend 你，唔撚使講嘢，即時會 unfriend 你，邊個有份參加嘅 artist， 屌你老母，我從來即係我以後都 unfriend， 無論你係黃定藍都好。屌你老母！呢啲根本呢啲係將自己嘅快樂係建築喺屌你無家可歸者身上，建築喺弱勢社群，即係正宗嘅欺凌弱小，係咪？即係冇得唔呢啲唔冇得唔譴責嘅，係咪？即係呢樣嘢係咁，其實係等同於大陸屌你老母！你為咗驚澳，然之後將啲低端人口屌你老母，即係 掃曬咗，掃出五環外， 掃出五環外就係咁樣啫嘛，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係咪？即係呢啲係根銀本係冚家產嘅行為嚟嘅，咁所以不過呢個講 同埋我都唔使講到咁深入嘅，即係話呢啲咩欺凌弱小，固之然係，但係你淨係睇啲相，嗰、那個咁樣所謂乜撚嘢西巴烹乜鳩嘢咁樣整到鬼五馬六又唔靚又唔潮，即係你去啊已經係 taste 嘅問題啦。 嘥乜撚嘢，爆乜撚嘢，噴乜撚嘢。 其實係可以，但係你睇到佢做出嚟嗰樣嘢，屌都唔撚同嘅，真係唔撚掂。係啊，佢只係得個名，佢求其擺幾條霓虹光管就當係，但係唔係咁嘅嘢噶嘛。你真係建構呢樣嘢，你係有咁嘅 idea，OK 嘅，但係可唔可以做啲資料搜集，做靚佢？咁我都有即係叫做有翻丁咁多嘅吸引力啊！而家其實睇落去，屌戇鳩嘅啫喎，其實 係啊，即係你趕走咗啲即係你趕走咗啲露宿者，令到人哋無家可歸，令到仲要噴鳩人哋啊，又要屌你老尾搞咁撚多嘢，結果就搞你呢啲咁樣嘅垃圾嘢。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香港而家嘅嘢啦，嚇、啊！即係嘅現狀。 所以你話會去呢啲人即係 unfriend 佢，唔單止係因為呢個嘅態度問題，甚至乎係品味嘅問題。 係啊，你去都屌你諗咩唔撚同你做朋友嘅啫， 柒嘅，撚柒嘅喂。 係即係我哋都屌叫做藝術工作者啊，唔加錢。 係咯，你睇到睇啲相都覺得屌唔吸引啦、啊。 係，所以係邊撚過去嘅？屌你諗咩打卡嘅，打親卡嘅，你掃親相嘅，屌你咁啊！即時 unfriend 你，屌你，即時 block。 你知唔知咩叫曬花噴㗎？到底唔係擺幾條霓虹光管就當係㗎？你齒輪都冇見咁樣，都咁唔係嗰回事。 屌你老味，香港搞撚笑嘅啫。咁啦嗱，都要講一啲比較嬲啲嘅消息啦嚇。咁咧就係、是、嗱，其實就由林鄭講起嘅，即係成件事係都係同林鄭有關嘅嗱。繼呢個林鄭喺禮拜頭發表咗佢嘅偉論啊之後咧，咁咧今日又捉招啦，林鄭又捉招啦。咁佢本來咧就褪後咗個施政報告，就話喺十一月未發表，因為佢裏邊咧有啲嘢就要同一啲北京嘅部委就要磋商嘅，即係去北京就同唔同嘅部委磋商。啊！屌你老母！而家冇人理你喎、啊，林鄭月娥，冇人理你啊，冇撚人理你啊！屌你老母！人哋唔撚柒得閒啊，要開啲屌你老母 五中全會， 五中全會啊，唔柒理你啊！ 真係笑撚死 嘅。我引述翻香港電台嘅報道嘅今日嘅，就話啦，有報道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今個月前往北京商討惠港措施嘅機會好微，因為咧嗱，啲行政會議成員啊，葉劉咧就駁咪嘅，就話因為咧五中全會咧就下個禮拜開啦，咁所以咧有關安排喺11月咧就對此又不感到奇怪咁樣，跟住又一堆廢話。簡單嚟講就係根本唔刮你。 所以呢，其實從這件事裏面，大家不要覺得是一件小的事，大家不要覺得啊，林鄭沒有見不到京官啊，傻仔啊，戇鳩啊，其實這件事不小，我想說第一，亦都第一樣嘢睇到嘅就係奠撚定咗，奠定咗你林鄭月娥及其特區政府及香港喺中央政府嘅地位，喺中央喺成個中共中央裏邊嘅地位，係第一次明確地奠定咗你林鄭就係政治妹仔，就係政治奴仆，就係政治奴隸，你只不過係一個妹仔。都未想到柴房那些就屌你老母，即最低下那些在京官的官場系統裡面，你是最想低下的。 深圳的市長可以指引住你的頭來笑的， 當然可以啦，是吧？即這個是你代表住你的特區政府將香港帶入去一個全新的地位，就是地底泥的地位，就是一個屌你老母，是完全不撚重要。 你睇翻到個零禮拜前嗰個深圳乜嘢特區成立40周年嗰、那個，佢都已經係坐，即係其實唔係偶然嚟噶。你所有嘢你要結合曬一齊嚟睇噶，由嗰陣時嘅坐嘅擺位到而家，你又話想上京，人哋又唔揦刮你，呢各樣嘢都係睇到你根本已經冇地位可以。 正式奠定咗你係政治妹仔啦，呢樣嘢亦都印證咗每一個人。點樣係同中共調嘅？點樣點撚樣去面對中共？面對中共中央就係咁撚樣噶啦！從中國人做生意就係咁撚樣噶啦！你去卑躬屈膝啊嘛！你去做妹仔啊嘛！你去做奴隸啊嘛 ！Yes yes yes 啊嘛！你就係會俾佢屌你一步一步逼撚到你咁撚樣，逼撚到你冇撚地位為止，跪地獻豬乸就係呢啲。但係調撚翻轉，你同佢嚇平一路係平起平坐，一路係丟件事嘅，一路係保持住你自己嘅價值同能力嘅，你先至係可以繼續丟落去，仲屌撚調翻轉頭屌你老尾，係請示你嘅，你明唔明啊？你走去做奴才，你走去做屌你老乜，係咁撚樣嘅。你同中國人做生意，同中國公司做生意又好，同就算而家你屌你老乜，你去 你唔使講到咁複雜啊，即係直情講到好簡單嘅啫。我假設你喺嗱，我都做咁多年人啦。假設你喺個 sales 賣波鞋咁講啦 ，let's say 喺波鞋街。我當你是在90年代尾或者2000年初，你是一個 sales， 你見到一個大陸呢下入嚟，你會點嘅態度啊？ 係，所以 佢喺度亂鳩咁事，你咪屌柒佢咯。係 啊， 係咁噶，係啊，你屌柒佢，佢就反而會熬底，會咩啊嘛？但係你而家今時今日，你開咗自由行之後，哇，個呢下呢下學埋講埋蜚語，人哋點啊？試完呢只試嗰只，兜腳踢埋你， 欣下咯。 這個就已經是顯示到整個跟中國人做生意的現象， 跟中國人丟啊，基本上 是、啊、 或者丟中國人、啊、 你現在只是丟啊，都是丟緊香港人的假， 不是不緊要啊，屌你了，你現在就是屌你了，有些網友說政治妓女不要這麼說、啊、妓女都有價值過屌你了、啊、林鄭、啊、 現在是不能刮你、啊、 林鄭現在即林鄭這個所謂的特首在這個整個中共官場或者在整個在中共的局勢裏面，基本上他現在已經是一個沒有價值的廢人，他不需要理你什麼施政報告，不用理你，你屌你怎樣怎樣施政， They don't give a fuck， 這個是主權移交以來20多年是首次出現的一個咁撚樣嘅局面嘅，就係、是、多得你林鄭不斷係屌你卑躬屈膝，而家變成咗西環治港，所以你呢一個所謂連市長都唔係嘅妹仔，呢、這個茄哩啡死茄哩啡，係冇撚政治能量，冇撚意義啦，已經喺成個政治格局裏邊，你已經係冇任何嘅 say， 冇任何嘅地位，冇任何嘅能力啦，已經係，因為老閘已經覺得喂。習總已經覺得喂，屌你！我叫我駱惠寧搞撚掂啦，使撚你咩？屌你老母！我叫駱惠寧，我幾撚鐵腕啊！你睇下駱惠寧嘅成功啊！而家駱惠寧在任，發生咗咩事？ 國安法。 國安法。頭條新聞即刻收復咗、收拾咗港台，係咪？ 即刻就叫做暫停咗啲暴亂，係咪？又屌你啦！咩搞咗好多嘢㗎？其實全部係我哋香港人最撚憎、最撚厭惡，覺得係冚家產，搞港大，搞呢個教育界。係咪？即伸隻手去搞曬呢啲 嘢，法律界啦， 搞法律界，搞法官，係咪？屌你老母，壞事做撚盡，破壞一國兩制做撚盡嘅，係邁向一國一制做撚盡嘅呢啲嘢，係咪？佢係立大功㗎，喺極權裏邊， 短短嗰一年貨仔嘅咋， 立大功㗎，駱惠寧主任係立咗大功勞啊！收復香港係立咗大功勞，完全唔撚使你香港民意，屌你鐵管做。係咪？咁所以佢使乜你呢個妹仔喺度屌你諗乜搞喺度扮做嘢啫？係咪？叫你做乜撚嘢都唔得嘅，係咪？ 做乜撚嘢都搞惡足 出嚟嘅。你林鄭月娥搞撚咗兩年幾三年，做咗啲乜柒嘢出嚟咧？屌你老母，係叫頭兩年比較平靜，跟撚住屌你！你2019年開始你做嘅每一樣嘢，嗱防疫都做唔到嘅喎。你唔好以為屌你啦，乜袁國勇出嚟話而家防疫 OK， 係做唔撚到嘅。你做撚到就好似大陸咁啊，冇啊嘛，零確診啊嘛。你做得好嘅近啲啊，你睇澳門， 睇澳門 清零啊，係咪？跟住你自己好啦，防疫係你嘅工作範圍裏邊，你點撚樣同外界講啊？你話香港清零有難度，梗係有難度啦！屌你老母！冇難度，使撚你做乜？任何嘢都有難度，呢個係你工作嚟噶嘛？即係話。我請個洗碗翻嚟，屌你老母！我成棟碗幾廿一百隻碗叫佢洗，佢話其實要洗曬一百隻碗咧係有難度嘅，梗係有難度啦！屌你乜請你翻嚟係咪做啲嘢啊？ 你就要諗啦， 要諗計做佢啊嘛！乜撚嘢有難度？好啦，陳同佳又話自己冇責任，你乜撚嘢關你事㗎？林鄭月娥而家好啦，屌你老乜亦都即係頭先講第一個，即係第一點就係你林鄭已經變成一個政治死人，已經成為咗一個可有可無嘅垃圾。第二樣嘢亦都重新奠定咗喺新規劃裏邊，喺呢個習總嘅新策略裏邊，新大棋啊！啲大陸人好中意講嘅大棋啊，大棋喺一盤新嘅國家大棋裏邊，喺呢個中國嘅大棋裏邊，你香港係正式成為一個。是一文不值的地位，你香港已經再無任何的地位，不需要你們、就是、香港 的政策了，因為已經是吧，因為大灣區整個設定已經將那個發展的重心、那個引擎搬到去深圳，所以這個也都是習近平整個治國方略裏面整個新的對應新的形勢，整個他怎樣管這個國家，他的想法，即我不是說他對還是錯，就是習總整個新想法，就是我一直都說在這個節目說了很多次，他亡港之心不死的嘛，他這麼多年來由2013年上台到現在，他是亡港之心不死，他就要撵死你香港，因為他就看你香港不順眼，他看你香港不撚起的嘛， 從來都不覺得你自己人， 從來他不看不起你香港的嘛，他覺得大陸任何一個城市都勁過你香港，這個是整個現在整個班子的心態來的嘛，是一轉班子裡面的心態來的嘛，這個是這個無庸置疑的嘛，還有些戇鳩人屌你老尾，仲覺得哎呀香港仲有咩藍絲嗰啲戇鳩人、建制嗰啲戇鳩人，仲覺得哎呀唔係啊香港仲有哎呀咩個國家唔係咁睇嘅，即係咩咩咩咩咩哔哩吧啦，唔會再有噶啦。而家因為已經重新奠定咗深圳先至係大灣區嘅大引擎，香港佢就係要碾死你，佢取代唔到你啊嘛，佢碾死你咪得咯，啱唔啱啊？佢哋don't give a fuck on香港，習總don't give a fuck on香港，最好你香港冚家產。佢而家就係要咁樣啦，佢過你唔到啊嘛！佢深圳、上海、前海嚇呢樣依度嗰度，海南又澳門搞來搞去，佢都屌你咁樣複製唔到另一個香港出嚟啊嘛！係咪？我講過點解複製唔到噶啦，我唔再講啦，係咪？你整唔撚到嘅，整冧佢， 整死佢 咯，係咯，整死佢咯， 簡單， 係啊，就係咁，碾死佢咯。佢死咗嘅，咁咪焗住屌你呢啲國際， 咁你咪過過曬頭咯，可以。 所以，但係呢樣嘢。是最愚蠢的嘛，最白痴的嘛，對成個對你成個國家都是白撚痴的行為嚟噶嘛，呢個係係咪？即係你冇咗香港呢個融資嘅 infrastructure， 冇咗呢個對外嘅窗口，你含撚啦！即係如果你要過到一早過撚咗㗎啦，其實到今時今日，你作為一個嗱，我即係我唔講咁撚宏大啦， 你作為一個我哋作為香港人啦，你過到關去深圳，係一個乜嘢嘅地方啊？取唔取代到香港啊？你中意香港多啲定深圳多啲啊？你唔對佢偏見你都頂唔撚上深圳噶嘛？係咪？ 你問下啲新移民啦。 你問下深圳居住嘅深圳人，係咪？你問下香港人，點解佢哋屌你咧？仲要落嚟香港啊？ 咪就係咯。你問下，求其捉個新移民得噶啦。點解你喺大陸住得好地地，要移民落嚟香港咧？你問下佢比較啦，喺香港同喺深圳嘅生活如何咧？其實就已經有答案噶啦。但係好明顯，佢已經係唔，已經真係好似你話齋阿東基話 fuck， 佢根本已經唔理你。正如幾個月前喺度提倡過啲乜鬼嘢內循環經濟，佢就已經唔重視你香港呢個窗口，佢預咗冇噶啦，其實。 係，所以咧，即係其實咁講啦，香港人好撚聰明，好撚醒目。如果你大灣區真係得嘅，未來可以安居樂業嘅，你大灣區真係有發展啦，好似佢哋講撚到咁撚勁撚抽嘅，屌你老尾！咁啲香港人會自動去噶嘛？啲藍絲會自動上去噶嘛？啲廠家會自動上去噶嘛？啲人會自動上去創業噶嘛？咁點撚解冇人去啊？點解到而家屌你老尾都搞唔撚成啊？因為你根撚本呢啲就係大話嚟噶嘛？你大灣區成垃圾嚟噶嘛？屌你老母，成件事係冇撚前途噶嘛？因為你個制度唔撚改，你冇嗰個法規，冇嗰個屌法治，你根本係搞唔撚掂咁啲嘢。係一樣一樣係人治嘅地方，你一樣係搞唔撚。搞唔撚到啊嘛，大佬啊！ 因為啲嘢唔係新嘅，都已經領過嘢嘅啦嘛。 同埋你改革開放好撚出耐啦，我講過點解你唔喺大灣區？喂，我而家我要去深圳開廠，我要去東莞開廠，我隨時可以開㗎。咁點解我突然間整個大灣區出嚟咧？冇關係㗎嘛，呢件事係咪？你嗰度有著數嘅，自然會有人去嘅。調撚翻轉，而家英國佬俾 BNO 有呢個5+1嘅 option。咁啲人好簡單，就算連藍絲都分分鐘係去揀英，你揀英國定係揀大灣區，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無論點撚樣 sell， 你點撚樣講，你係一篤屎，你 sell 嚟 sell 去都係屎，係咪？好，轉頭翻嚟講下，即係民主派嘅胡志偉嚇、就批評林鄭呢件事就好好笑嘅，我轉頭翻嚟講。